866。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又到了我们周六征婚交友的节目时间了。想问一下大家，上周日各位都在忙些什么呀？心情如何呀？ 哟，您这哪壶不开提哪壶 啊？几家欢喜几家愁是吧？ 对呀，这样的一个所谓我们冠之于网络情人节名分的一个，其实也没什么特别，但在很多人看来有些特别的日子里啊，肯定的是幸福的幸福死，伤心的我就不说了。 总而言之呢，有很多这个小情侣呢会选择在这一天去登记，因为它有一些特殊的含义嘛。 是这个数字恋爱嘛，我就打一个谐音哈，520我爱您。 因为当天是周日嘛，那一般来讲那个民政局是不上班的，但是全国各地的民政工作人员呢，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 对， 为爱加班。 这些年好像逢一些特别的日子，包括咱们农历的七月初七，如果赶上周末的话，人家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也都是特别贴心的，提早发出通告啊，这周六我们不休息，知道你们想要这个日子。 他们辛苦了啊，给他们打 call 啊。不过呢，说到这个为爱的事儿啊，有为爱加班的，有为爱高兴的，也有为爱冲昏了头的。 哟， 在成都啊，有一对小情侣打算520登记，凌晨2点就去排队了，还真不错，排到第一队。 嚯， 就是第一对嘛， 啊， 一开门就是他们俩头一份儿 啊。 结果呢，真的是等到快上班的时候，跟这个旁边的保安聊天，聊着聊着发现不对，他们俩所在的这个区域啊，不是这个区域。 哦， 他们俩要登记，应该换另外一个区去登记。 得在户籍所在区。 说了半天就是排错队了。 嗨， 你说这算不算为爱冲昏头呀？然后俩人赶紧啊，又跑到那个正确的区域去排队。当时呢，排了好长的队，还一直担心说怕登记不上。还不错，结果还不错啊，终于欢欢喜喜的手拉手回家了。 行，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但最后还算是愉快收场。 对，这叫什么你知道吗？叫好事多磨啊。 对。 那说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朋友们可能也会好事多磨，因为有些朋友呢征婚征了几轮了，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找到心仪的伴侣。没事，别着急，加油。 我们也是尽量的这个给大家开源啊，我们多吸引一些适龄的男女啊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征婚交友的板块当中来。 好吧，不管怎么样啊，祝愿大家都能够早日找到心仪的伴侣。那也同时提醒收音机前的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征婚的朋友，请一定按照我们的征婚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 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喂，你在哪儿？ 喂，你在哪儿？ 这是我。 京城帮帮团，说出你的爱情宣言。 我要告诉全世界。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征婚的信息啊。首先还是女生打头阵吧。 好，这是母亲为女儿征婚。北京女孩，未婚，1986年8月生人，身高1米7，体重110斤左右，大专学历，目前从事的是会计工作。女儿的性格呢，内外兼修，是一个善良孝顺随和的孩子。三口之家，和父母一起居住，有车但没有独立住房。希望对方呢，身体健康，有孝心，责任心，有稳定工作，最好有独立的住房，年龄相当就可以。希望对方呢，是以结婚为目的，真心想成家。母亲的电话1870108138818701081388。 下面呢是一位女士为自己的好朋友征婚啊，85年出生的，属牛，但是她很粗心啊，没有写联系方式。如果您在听节目的话呢，麻烦补充一个， 好， 我们争取看下周能不能帮您再播出啊。 嗯，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嗯，这是一个北京女孩。 北京女孩，未婚，88年12月出生，身高是1米64，体重57公斤，在上市公司做财务。刚才是财务是吧？会计，这也是财务哈。 嗯， 咱们看看今天有多少会计，统计一下啊。嗯，职位呢是资金部的副经理，月薪有1万元，大专学历，家住在海淀区的清河，是三口之家，家庭和睦，没有负担。目前父亲仍在职，母亲呢是国企退休人员。本人身心健康，人品好，工作能力很强。对对方的要求，首先是人品啊。要对生活积极向上，人品好，工作稳定，月薪1万元左右，身高不低于1米73，年龄是83年到88年之间，有独立住房的未婚的北京男士，微信号码是1326018930013260189300。 下面这位女士呢，同样也是北京人，未婚，本科学历，1983年10月生人，身高1米6，体重52公斤， 都会计吧？ 这回不是了啊，人家在培训机构里面从事文职方面的工作。 哦， 嗯，性格开朗朴实，喜欢看书运动，在传统家庭长大，父母呢都已经退休，想寻觅一位北京男孩，未婚，身高呢在1米75左右，没有不良嗜好，成熟稳重。年龄在32岁到36岁之间都可以，微信号呢是13426172158，13426172158。 好，我们再来认识几位男士，这是家长为儿子征婚，儿子今年33岁，硕士学位，身高1米72，体重120斤，在胡同里长大，目前呢是在体制内工作，平时爱好读书，喜欢音乐，学过太极拳。哦，学过太极拳。 胡同长大，你就跟着老爷爷老奶奶们学点这些怡情啊养性的运动。 对对方的要求呢是年龄是34以及34岁以下的， 北京或者是周边地区的女士，温柔体贴，性格平和，有正式工作，身高不低于1米57，微信号码是16357350041，16357350041。 其实你说到像太极拳这样的爱好啊，你说当一个运动，当健身也好，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觉得说这是老年朋友的专利，其实现在真不是，很多的年轻人也在学习太极拳，而且人家也分那个流派什么的，而且年轻人学，我跟你说打出来啊，就有一种灵动的那个劲儿，他老年人有时候咱们经常看公园里头就那种慢吞吞的那种，有时候人还想着这是不是就是花架子呀，哎，真不是，人家年轻人我看跟着这些高手们学的，因为我同学里就有一个本来其实特胖的一个，我们上学的时候老拿他开玩笑的，结果人家现在练了太极拳以后，当然胖还是一样胖啊，但是这个身段真的特别的灵活，完全不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什么一个大西瓜 中间切两半 啊，你一半， 一半给你， 一 半给他 好吧，哎，打太极这个事情，就是学过之后，是不是对性格有帮助？因为它是一个很静、感觉很稳的这么一个事儿。 对，它能够在周围纷乱的这个环境当中，让自己的这个心沉静下来，而且心态上，太极拳的这种理念“四两拨千斤”啊什么的、其实你如果能够把它化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很多时候也能够收到很好的效果。 好吧，咱们办公室同事当时还组了个班去学太极呢。 啊、有，你学了吗？ 半途而废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这是姨，北京叫姨儿是吧， 姨儿 啊，姨儿为外甥征婚啊，男，北京人，汉族，未婚，1981年出生，今年37岁，身高1米7，体重65公斤，大专学历，工作稳定，在单位工作积极敬业，工作踏实，责任心强，在家能够孝敬父母，懂得心疼人，性格随和，兴趣广泛，平时喜欢文学阅读，爱好看电影，喜欢健身运动，骑车跑步，不抽烟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家庭状况是父母都已经退休了，有退休金，没有经济负担，自己有独立的住房。对对方的要求是，首先啊，是真心以成家为目的的，然后年龄相当，身体健康，有工作，身材匀称，性格温柔，真诚善良，能够相互体贴，互相包容，能够孝敬父母，热爱生活，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都可以。有意者呢，请先和姨儿联系，是叫姨儿哈。 先筛选一道。 姨儿的电话呢，微信手机是同号啊，13426087262，13426087262。 下面这位男士呢，1990年2月生人，未婚，身高1米8。身材健壮，郊区房山人，是家中的独子，学历呢是专科，后来续的本科，在国有企业工作，稳定，合同制，月薪5000元左右。他说呀，工资虽少，但目前正处于晋升阶段啊，这是我们这个绩优股算是哈。家中呢有自己的独门独院，现在呢还正在申请公租房。本人内敛稳重，热爱生活，喜欢烹饪美食，是居家过日子的类型。希望找一位未婚，年龄在28岁以下，身高1米65以上，体态均匀，秀丽温雅，能聊得来的女孩，北京以及河北周边都可以。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 DZ 两个英文字母啊 DZ388338 DZ388338。 好吧，90年出生的哈，今年28了是吧？ 对，的确是处在事业的上升期 啊、你说月薪5000块钱，如果说不需要租房的话，一个年轻的小白领儿够花吗？当然看他怎么花了哈。 这个看他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了。您真是天天老是什么啊，晚上蹦迪啊，然后这个出入什么西餐厅啊，那可能就差点。但是咱们要是能够这个贴地气的，每天晚上来点小龙虾呀，来点花猫一体呀，这个还是够的。 哦，西餐厅也有便宜的。 是吗？ 嗯， 我都便宜的我也不敢进。 下回我请你啊。 哎，行。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几位女士。女，北京人，87年出生，身高1米63，体重53公斤，未婚，在事业单位工作，工作稳定，孝顺，善良，独立，平时喜欢读书、运动和旅游。对对方的要求是北京本地男士，未婚，82年到90年之间出生的， 身高1.74米以上，专科以上的学历，有独立住房，孝顺正直，有责任心。联系电话是15901190107，15901190107。 下面这位女士呢，这是家长给她征婚的啊。女儿今年34岁，本是西城区人，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史，没有小孩，身高1.65米，体重116斤，硕士学历，在国企里担任财务经理，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是一个传统的三口之家里长大的姑娘，在北二环和北五环啊有居室房，没有贷款。征婚条件希望对方呢是33到40岁之间的北京男士，离异没有子女或者未婚都可以。希望对方的身高在1.73米以上，本科级以上学历，有独立住房，有稳定工作，踏实有责任心。条件合适的呢，可以和女儿直接 QQ 联系 ，QQ 号呢是15465925015465925050。 嗯。这是女儿的联系方式啊， 对， 妈妈帮着争，但是留的是孩子的联系方式啊。嗯、发现了吗？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位做财务工作的。 哎，还真是啊，这个今天是会计日嘛，我们帮帮团的会计专场。嗯， 对，在我们帮帮团这个征婚平台里面啊，做财会专业的女士挺多的。我不知道其他的平台啊，可能也是搞这方面工作的比较多。 对，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医护工作人员、老师，嗯， 从这里头，其实咱们如果真的做一个大数据的收集整理的话，其实能看出来，我们现在啊，你说哪个行业大家可能工作是最忙、最辛苦的，就真的是全行业可能都是需要把所有的从业人员的这个精力都集中在自己的这个工作上，有时候就把个人的这个事儿啊给耽误了。 还有就是圈子的问题， 嗯， 就是他圈子里面男性少 啊，幼教什么的也多， 对，包括以前也有很多这个搞幼教工作的，嗯，男士你看就是做 IT 的比较多， 是， 就是码农特别多， 天天都在这个机房里头，一个大办公室，100台电脑，每个人都守着自己这一摊，根本也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女士。 所以这个个人问题上，不是说自个儿不着急啊，这环境使人哈。 嗨，你别说，咱们想象你说财务也好啊，或者说医护工作者也好啊，或者说像你说码农也好，这些可能大家还觉得可以理解，有可能真的就是这个圈子问题。但你能想象咱们这个行业也经常和其他一些单位搞这种青年男女的联谊嘛？咱们现在是过了这个岁数了啊，你知道，在我年轻的那会儿，反正咱们单位团委经常组织这些活动，跟咱们周边的其他的一些机关事业单位做这种交流。 嗯，有的时候可能除了环境之外，也跟人性格呀 有关系， 交流啊这种方式有关系哈。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女，北京人，77年底出生，是985大学本科学历。有短暂的婚史，没有小孩，身高是1.62米，体重是53公斤，长相呢显得比较年轻，性格开朗阳光，善解人意，从事市场策划工作，文采很好，朝九晚五的工作，平时喜欢瑜伽、旅行和滑雪，父母都是央企退休的工作人员，都有退休金和医疗保险，对对方的要求是在北京有稳定的工作，在北京有独立的住房，年龄是69年到80年之间的都可以，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希望对方有责任心有担当，一年之后呢如果合适的话可以成家的，留的是 QQ 号， QQ 号码是14170892370， QQ 号码是14170892370。 你看这位朋友他的爱好哈，瑜伽滑雪，瑜伽咱们一般要想到除了在室内做的话，如果说去室外做，往往想象的都是就是在海边是吧，礁石也好，沙滩也好，这 是 啊，对对对对，真的，那是我们小时候好像是伴随着什么一个动画片，演完了之后专门有半小时是这么一个场景，带着大家做这个瑜伽。 因为那会儿不像现在说我们通过网络哈， 嗯， 就可以看到很多各地的关于学习瑜伽的视频，那个时候瑜伽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特别特别新鲜的事情哈。 对对对，嗯，哎，但其实你说的是练瑜伽，我想前两天看的一个传播挺广的一个段子啊，就是说一个小姑娘发了一个朋友圈这个截图吧，等于是她在海边在练瑜伽，穿着比基尼，然后呢这个做的都是各种高难度的动作，的确挺漂亮的，挺不错的。然后呢她写的这个文字呢是呼吸着澳大利亚海边的这个空气，7月的墨尔本， 在这里我能够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感觉，就投了铺垫点这种话，然后就是自己在海边练瑜伽的这个过程，然后结果底下就有人给他回复，你是怎么做到的？然后他特认真的回复说，哎，也没什么，我都已经练了两三年了，一点点的调整，这个开始的时候这个韧带也打不开，后来就怎么着可以了。然后那人又给他回了一个，我不是问这个，你是怎么做到七月份在墨尔本大家都大棉袄二棉袄的穿着的时候，你穿着比基尼在海滩 露馅了是吗？ 给他揭穿了 啊，这属于炫。 哎，这不是炫了，这有点装了，装过了那就、 装过了是吧？ 哎，对对，这就被揭穿了。 好，我们这儿不能装啊，我们这儿特别真诚啊。 哎、该在哪儿练瑜伽在哪儿练，该在哪儿滑雪在哪儿练，南北半球你想好了再写啊。 要是装的话，也得把日子弄对是吧？ 就是啊。 嗯、好，来看下面啊，这是一位87年出生的女士， 身高1.7米，体重58公斤，籍贯是黑龙江，现在呢在沈阳有车有房。那您在北京征婚？车房都在沈阳，老家是黑龙江啊。 万一要回去呢？ 哎，对对对对对，学历呢是本科双学位，职业是一位培训师，离异，有一个儿子。对于对方的要求，希望呢年龄啊是在82年之前出生的，那就是36岁以上啊，在北京有独立住房，不介意我的婚史，并且呢会带着孩子一起生活，其他的呢就看两个人的缘分了。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 A。字母 A135-141-0944 A135-141-0944 女，1982年出生，未婚，学历是硕士，河北人，目前在一家文化公司工作，年薪是12万到15万之间，希望找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年纪相当的未婚的，最好是北方人的男士为伴。笑什么呀？ 这个断句啊，他的确是就是这么写的 啊。 然后就是一个个的，一个个的，然后这么一溜下来。 哎，反正咱们这里面的信息就是什么样都有啊。有的时候那个标点符号看的我呀，真的是不能说崩溃吧，反正也是头大啊。好，来看一下的联系方式啊，微信号码是13641207182，13641207182。 哎，咱们刚才提到是这个女性的征婚者当中啊，医护工作者比较多啊，说曹操曹操到，来了一位女，24岁，身高1.57米，体重115斤，本科学历，山西人，在北京一家医院呢做护士，希望找一位年龄相差在5岁左右的老北京男士，希望对方呢有工作，这个要求是还是蛮低的，有工作就可以哈、啊。父母健全，学历呢是大专级以上，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17600775521，17600775521。 好，刚才我们说过了护士啊，教师也有，这位听众就是一位教师啊， 嗯、 是74年出生的一位女士，身高1.67米，未婚，学历本科，是一名正式的教师。 嗯， 传统稳重，知书达理，现在住在燕郊，对对方的要求呢，年龄50岁以下，身高在1.7米以上，中专以上的学历，踏实，顾家，重情义，有稳定的收入，微信号码是13601286894，13601286894。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的第一时段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一会儿见。 可是你说，爱情世界已由不得。

青春靓丽美如花，秀外慧中人人夸，心底善良又顾家。唉，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深藏闺中还未嫁呀。 哦，哈哈哈哈，我哥他今年33，1.78米，个儿挺长，学士硕士已读完，他是厚道有担当。 哦，挺好啊。 只是老魏事业忙，30好几还耍单儿。 嘿，要不 得， 要不 得嘞。 哎，好。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欢迎收听。 阿姨，要不你也考虑一下我？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周六，是我们的征婚交友的节目内容。那进入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征婚的信息。 嗯，下面咱们用男士来开场吧。 好， 这位男士呢是北京丰台区本地人，未婚，1972年4月生人，身高1.78米，大专学历。目前从事的是北京地铁易通行软件的地服工作，这软件大家听着是不是还有点陌生呢？ 嗯， 下次请这位先生来给介绍介绍， 做个嘉宾是吧？ 哎，对， 嗯， 这个为人踏实稳重、善良、有学问、有修养、有责任心，做事细致认真、爱干净、喜爱养生、逛街、看电影，有独立住房，母亲已去世，父亲呢从事业单位退休，现在呢自己也没有什么经济负担，本人没有吸烟、酗酒等不良嗜好，想寻觅温柔文静、身体健康、有生育能力、喜欢小孩、真心想成家的女士为伴啊。这就是表示想在婚后呢还是要生个孩子的啊。户口不限，年龄适当，身高不限，有稳定工作，如果是离异没有孩子的也可以考虑，希望对方呢善良且开朗随和，有事儿可以两个人相互商量。这位朋友的电话呢是1352，哎呦，头漏写的挺好的，你说怎么最后到电话这儿多了一位呢？您家这手机怎么是12位的呀？ 就每次看到这样的信息吧，就觉得哎呀，又可气， 又替您惋惜。 对呀、啊。嗯， 因为您前面其实写的真的很认真，包括这些条件我觉得说的也都很坦诚，是真的有可能有听众朋友听到以后觉得很合适，有意想跟您联系，但是您我们也不能把您这12位的手机号说出来呀，说了也没用 了。找谁去是吧？ 对呀、啊。 还说呢，上周有一个房山的一位男士， 嗯， 应该是这个号码留的也不对，微信号留的也不对，你、 哦、 联系不上他。后来跟我们联系说房山那位怎么联系啊？ 嗯、 还好几位打听的，说他还蛮抢手的，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就别嫌我们啰嗦啊、 嗯！ 这个联系方式您一定得写正确了啊！ 对，那得了，那我就当您今天是来给我们拓宽一下这个眼界，让我们 了解一下北京地铁一通行软件吧。这个软件我已经用了，你知道，我有一次坐地铁的时候啊，我没带公交，哦，不是没带公交卡，我公交卡上次借给你了，你没还我，肯定是，我当时没有。结果呢，就进去以后看那个闸机那儿有一个机器，就是说什么能够扫下二维码直接在线购票，我就不愿意再去那个窗口那儿再去买了。哎，我就照着那个指示一步一步的下来。注册完这个软件以后，当时是在手机上生成一个二维码呀，在那机器上一扫，自动那个票给我弹出来。前两天我看新闻说，现在已经又进一步了，都不需要要这个纸质票了，这又是一个环保上的一个新的举措。直接拿咱们手机上您购买完了以后的这个二维码，就在进门那闸机那儿有一个扫码的那个窗口，啪往那儿一扣，闸机自动打开，你就进去了。就咱们现在这个叫做地铁一通行 APP。 好吧，这位男士，虽然你这个联系方式留的不对啊，但是他说的对吗？ 这您可以帮我纠正一下， 我求证一下啊， 是 着急求证一下啊，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我的卡还给你了啊。好，我们说下一条。 哎，好吧，不给我还嘴的机会了啊。这位朋友呢是一位男士啊，为自己征婚，1988年生人，河北省固安人，身高1.7米，体重67公斤，中专学历，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其他的不良嗜好，性格内外兼有，在河北有房，但是没有车。目前呢，在北京做送餐工作，想寻觅一位身高1.6米以上，孝顺父母，会过日子，年龄比他小5岁之内的啊，其他的就都可以随缘了。他说呢，我的父亲呀是一位盲人，如果说您介意这一点呢，那就不要再联系了。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913-755-037，913-755-037。 接下来这位男士是1979年出生的，身高是1.76米，体重157斤，婚姻状况是离异，有一个女儿，对方带着。他在北京从事的是餐饮工作啊，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餐饮工作呀？ 从他后面的描述中看，我觉得应该是大厨性质的。 哦， 你要说烘焙这类餐饮，不至于用他后头所说的那些器具。 好吧，看他后面怎么说的啊？ 哎， 希望对方善良、宽容、识大体。 嗯， 哎，愿与你在锅碗瓢盆的平淡中，创造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对，你看餐饮，你说人要是做个什么小点心、小蛋糕啊，那就得用什么天平啊，你这不搅拌器啊那些了。 好吧，微信号码是1831-136-5163，1831-136-5163。 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今年56岁，身高1.69米，体重120斤，北京户籍，家住在西城，婚姻状况呢是离异，有个女孩，已经长大成人，参加工作了，收入不高，但工作稳定。房子不大，但上班方便，为人诚实，性格随和，希望找一位年龄相当、身心健康、品貌端正、通情达理的北京女士。通情达理这儿要是能改成这个江洋者，这就更读起来更顺嘴了。都是四个字一句啊，希望呢两个人能够互融互信，相伴相爱，共同建立一个平淡和谐、幸福温暖的家。联系方式呢是电话微信同号13520268241，13520268241。如果是13520268241，如果是工作日联系的话呢，请您在下午5点之后。 那你给改一词儿啊，你嫌着这折不对。 年龄相当，身体健康， 啊、 品貌端正。嗯啊，哪那么容易呀、啊？ 我也想不出来， 通达三江、不行，那体现不出来情理。 这么会儿功夫，我也是想不出来啊。得了，我们还是看下面的这些女士吧啊。 好， 刚才说有医务工作人员、老师啊，你看老师来了，女，49岁，北京人，婚姻状况是离异，身高1.69米，体重126斤，是小学教师职称。对于对方的要求，身高1.8米，年龄50到55岁之间。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有稳定的收入，条件不符的话呢就不要联系了。电话是 QQ 号啊， QQ 号码是3280633556，3280633556。 今天的第四位财务工作者出现了，女，1979年生人，祖籍四川成都，温柔贤惠，通情达理，在私企里从事财务工作。 有一个女孩今年10岁了，在北京上学，想寻觅一位人品好、身心健康、热爱生活、能踏实本分过日子、自律、内心成熟稳重的男士，年龄呢比她呀大小5岁之内都是可以的，身高呢希望在1.75米左右，北京或者周边的都可以。有意者呢可以加微信联系 WH71411WH71411啊，他特别注明说，您要是就是想加了完微信啊，扯闲篇啊，或者说这个朝三暮四，哎，这些就别跟我联系了。人家也是很认真的呢，想尽快的呢，真的建立起一个家庭的。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位女士啊，79年出生的，北京人，未婚，身高1.65米，体重54公斤，在国企工作，有房有车。对对方的要求写的特别简单啊，寻性格好、稳定工作、身边无子女男士。电话是13911903648 13911903648。 下面这位女士呢，今年39岁，本科学历，有稳定工作，有房，性格偏外向，但是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女孩，月收入在8000元，爱干净，是家里的独生子女，孝顺父母，不胖不爱。 对呀、啊。应该是，我觉得他写的应该是不胖不瘦，结果呢，一着急打成了不胖不爱啊！ 哦，就 不胖都不行是吧？ 对啊，您这个让我感觉就是您希望对方这个男士一定要是个胖子，要不然我不要。 应该是不胖不瘦啊！ 应该是啊，希望男士的年龄呢在35岁到45岁之间都可以，身高在1.72米以上，爱干净，孝顺父母，最好是北京人。如果是外地户籍呢，条件好的也可以。联系方式呢是电话15701654856 15701654856。 嗯，大家这种这个手误啊，写错的字儿，有的时候也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和开心啊。但是关键就是误的得是地方， 对， 您误的电话号码上，呵呵，这就没办法了啊。 而且关键信息万一我们真是照您写的啊，这个原汁原味的我们给您读出来，但是呢跟您自己本身的意思如果不相符的话，比如说就像这种不胖不爱这种， 哎，万一人家真的就是不胖不爱， 对呀、啊、所以这些我觉得您还是打电话的时候可以沟通一下，特别是啊这个稍微体型偏胖的男士，有福了啊，有人专门要。 好，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女，38岁，北京人，身高1.6米，体重65公斤，本人从事的是服务行业，对于对方的要求呢是北京男士，有工作，身体健康，嗨嗨，身体健康，性格开朗，有眼缘，没有不良嗜好，人品好。电话是13261251465 13261251465。 下面这是一位姐姐呀、啊，给自己的妹妹征婚。 你怎么知道不是哥哥呢？ 因为人家最后写了，留了姐姐家的电话。 哦，好吧。 那就我比你多看四行。1971年10月生人，身高1.65米，体重58公斤，婚姻状况是离异，有一个儿子，现在呢已经独立了啊。本人是一位餐饮工作者啊，面点师。 嗯，这好， 不错，这家里头做点主食什么的 不发愁了哈。 而且他可以变着花样做呀，面点不光就是馒头面条吧、哎、 那当然了， 花卷、糖三角、包子、糖饼。 你是吃主食长大的吗？你怎么这么熟啊？ 我们经常请这个面食达人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的， 真是、 啊、还有一些那种小吃， 对对对， 是不是都属于这个行业？什么爱窝窝呀、驴打滚啊？ 那个表情，那算糕点式了， 差不多， 对，反正按说是学都得学， 对，比较、嗯、都是通的，你知道吧？ 是你这哪儿找厨师也不能找一个只会蒸馒头的，对吧？想寻找一位50岁左右的男士，有稳定的工作，有独立住房，有责任心，没有不良嗜好，有担当，能孝顺父母，真心想成家的男士。姐姐家的电话81758649 81758649。 嗯，有这么一个姐妹，我觉得还真是蛮有福气的。 嗯， 逢年过节的时候啊，或者到什么日子口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不快端午节了吗？ 啊，包点粽子 肯定会包，而且肯定是特拿手啊。 这就是因为人家老给送吃的，所以姐姐才这么上心。不会啊，这开玩笑。嗯，这姐妹之间的这个深情，一定是看到妹妹一个人单着呀， 着急， 心里面特着急、 嗯、着急啊、嗯、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北京人，女，55岁，婚姻状况是离异，身高1.6米，本人性格开朗，热爱生活，善良正直，平时呢喜欢养花，还喜欢打乒乓球，还喜欢打网球。 哟呵，这俩你说 对，乒乓球我倒是能理解啊，就是它球小嘛， 运动量也不是太大，是吧？ 对，乒乓球其实运动量挺大的，得看你打成什么样啊。但是网球一般它需要特别大的场地啊，你还得专门背着家伙事儿到那地方去， 体力也得好。 对，它不像乒乓球，咱们是国球嘛，就是很多小区里面都有这种案子。网球场地那得需要特殊的那么一块地了。 但我猜这位肯定乒乓球打得特别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你想想乒乓球英语怎么说？ 乒乓， 那是后来的说法，就从咱们这个汉语这直接音译过去，乒乓 ball 啊。 原来最早乒乓球的说法你知道是什么？叫 table tennis。 哦，对， 桌上网球。 嗯， 就肯定咱们这位朋友呢是先在乒乓球台子上打乒乓球，打得已经所向披靡，无敌手了，这劲儿没地儿使，我得来一个不能满足于在 table 上打，在桌子上打，我得翻到那真地上去。 而且就是体力都锻炼出来了啊， 哎， 人都退休了，人现在还在坚持打，肯定身体特别棒啊。 是， 希望找一位年龄相当、生活有保障、脾气好、有爱心、有责任心、有住房、身体健康的北京男士，共度美好的未来。他留的是本人的微信号码啊，微信号码是 WX66600BAT WX66600BAT。 就是这爱打乒乓球你知道， 嗯， 擅长扣、削、抽。哪位男士啊，您想这个找这三样，您可以来试试。 别招我是吗？ 咱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女士啊，北京人，今年58岁了，朴实善良，有生活情趣，会持家，喜欢运动、旅游、养花，还爱唱歌，希望找一位年龄在57岁到61岁之间，人品好、有眼缘的北京男士为伴。希望对方没有不良嗜好，最好会开车啊！这个要求，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中年女性的征婚信息当中，经常能见到，这个有一个会开车的，的确是老两口出去很方便。 你不能说老两口，说老两口人不高兴 啊， 人不老。 小两口走亲戚啊，这个。还得回门什么的，回娘家呢，还得哈。 主要是这个年龄段吧，就刚退休。 对， 其实身体还特别好呢，然后赶紧出去走一走，弄个自驾游什么的。嗯， 那天还听咱们单位两位同事啊聊天，有一位同事呢是就这个月底就要退休了啊，然后跟另一位同事呢等于是楼道里见到了，两个人告别嘛，说点这种话，然后还说呢，这个要退休这位呢说，我说马上退休了，有功夫了，回头约着吃饭。然后在职的是这位说，甭来这一套，我才不信呢，你们这帮人只要退了休了，不定都撒在哪玩去，我想逮你们都逮不着，我这就盼着那天呢，还差几年呢。 好吧，等你退休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啊，给姐姐征婚，刚才有给妹妹征婚的哈，这是给姐姐征婚。姐姐今年64岁了，北京人，身高1.6米左右，退休了，离异，家里有一个女儿已经成家。姐姐心地善良，心眼好，性格外向，顾家，希望找一位年龄相当、身高在1.73米以上、有稳定的收入、有独立住房、性格好、脾气好、没有不良嗜好的北京男士为伴。 嗯， 联系电话是13522873532 13522873532。 好了，到这里呢，我们今天周六征婚交友板块的信息呢就全部给大家推送完了啊，也祝愿我们的这些单身的朋友呢能够早日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找到自己的伴侣。 稍后是专题节目和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是泪滴结束每段